时常经常仍旧还尚且科目尼科目尼科目尼科目尼科目尼怀疑疑惑科那昏真别科那昏真别科那昏真别科那昏真别科那昏真别科那昏真别果断果敢决断坑色拉斯哈坑色拉斯哈坑色拉斯哈坑色拉斯哈福气运气恩惠恩典科系科系科系科系科系猫科西克科西克科西克科西克科西克思念怀念キドンビ、キドンビ、キドンビ、キドンビ、キドンビ。オウ、キラホン、キラホン、キラホン、キラホン。仔细、细心。キムチコ、キムチコ、キムチコ、キムチコ、キムチコ。努力、勤奋。キチョンビ。汽车免，汽车免，汽车免，汽车免。同学，汽车古处，汽车古处，汽车古处。客座，汽车得得，汽车得得，汽车得得，汽车得得。轿轿子，轿，轿，轿。使损害，使损伤。考起拉不灭考起拉不灭考起拉不灭考起拉不灭考起拉不灭考起拉不灭少空手空手空手空手规则条例制度礼仪口里口里口里口里口里伤损害伤心触发烤肉烤肉烤肉烤肉烤肉怨恨愤恨烤肉松别烤肉松别烤肉松别烤肉松别烤肉松别烤肉松别